占领了他所有的土地，直到阿尔农河。为此，诗人吟咏说：你们到修筑巩固的赫什蓬去，那巩固的西红城，因为由赫什蓬发出了火，从西红的城冒出了火焰，吞灭了摩阿布的阿尔，消灭了阿尔农的高丘。护在摩阿布格摩市的人民，你已灭亡，他的儿子已逃亡，女儿已被俘，交给了阿摩尼人的君王西红。但我们一袭击他们，赫什蓬直到迪蓬尽成废墟，我们蹂躏一切，直到诺法黑，直到穆德法。 这样，以色列人就住在阿摩尼人的区域内。梅瑟又派人去侦探亚泽尔，他们占领了这城及其附属城镇，驱逐了那里的阿摩尼人，以后前进，上了往巴商的路。巴商王奥格同他全国的人民就出来对抗他们，在厄德勒与他们交战。上主对梅瑟说： 不必怕他，因为我已将他的一切人民和国土都交在你手里了。你要待他如同对待住在赫什蓬的阿摩尼人的君王西红一样。 他们击杀了他，他的儿子和他所有的人民没有剩下一个，遂占据了他的国土。